大家好，又是大匪看天下。咁大匪看天下咧，这个形式结束咗噶啦，因为咧我都话啦，将啲节目啦交翻俾其他人啦，好似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啦，咁由我三哥搵埋拍档翻嚟做啦，咁三教九流啦，咁另外虾条服唔服啦，咁我哋自己自成嘅班底啦。咁咧我咧就招募紧主持，如果有兴趣嘅可以嚟倾下嘅。咁我哋都有一个相对高嘅居马费，咁啊。人工有居马费又好啦，俾翻大家又可以承包节目嘅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真真正正嚟倾下啦，咁如果有需要咧，可以揾我陪你做五集嘅，即系好似做阿雪儿佢哋咁，我咪陪咗佢做五集咯。咁咧嚟紧咧就今日星期三，听日就星期四，星期四有个新节目啊，就叫做《古惑老板战火记》。啊，或者系古惑伙计战老板，系对唔住，古惑系关于咧劳资问题嘅永恒嘅问题。咁我揾咗个老友拍我做，咁啊原则做五集啦。咁诶开头讲饮食啦，跟住讲呃呢个第二节就讲呢、這个，咪第二集就讲呢、這个呃嗰个叫做咩破险啦。第三集就讲飞熊太阳，咁我哋一次过录晒啦，变咗可以录播啦。咁啊。簡單啲咯，咁啊做完五集，如果反應好嘅，咁就嗰位嘉賓佢自己揾人嚟做，咁我就陪佢做咯，做五集，可能流利啲啦，咁啊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，咁有啲人話可唔可以唔賣廣告？唔賣廣告唔得噶，個台嘅生存唔係冇居馬費俾主持就冇節目噶啦，係嘛？你哋可以網上攻擊我，我真係唔緊要嘅。好似 Coramock 呢啲咁嘅啊，人嘅水平極低啊，而家俾人鬧啦，自己諗下啦。啊，揾咗你咩笨，出咗啲咩千，今日先有個人嚟同我傾，咁啊加入我哋啦，因為我哋成日都有多節目嘅。咁以前我都做好多搞好多節目啊，即係網台節目搞好多。咁後屘咧就好多嘅網友嚟。揾着数又好，揾笨又好啦，咁唔知啊，咁后屘咧就散晒啦，咁啊而家咧就得翻迷来个十零个，成日去旅行啊、食饭啊，或者有啲好啲嘅嘢，咁啊益下大家，好似之前嗰个美心月饼啦、流心月饼咁，我手上有一扎，有啲人可以攞到228蚊，咁你嚟网台买得噶啦，啊唔好讲话100蚊嘅榴莲猫山王，啊你嚟买得噶啦，跟住。亦都有過年嘅時候啦，嚇行貨嘅71貨嘅嗰、那個叫做金沙啊，免價79蚊啊，咁啊52.5賣俾啲網友啦，咁自己嚟提就得噶啦，嚟攞得，最後屘有個好似攞咗100盒啊，唔知攞幾多，買完又買，買完又買，咁啊幾百盒一陣間賣曬咯，咁我希望就多啲互動嘅，咁但係。我都上次做咗个节目话几乎接台8月18日嘅接台係因为有肥 band 啫。咁佢话如果你收档嘅话，咁我四小宝就都收埋工㗎啦。咁即係支持我继续做啦，其实佢係老板而家变咗。啊我只不过就话负责諗巧做㗎啫。係咁多啦咁。咁再做返啲啦咁。讲呢中美贸易战。而家之前我都话啦，我认屎认屁啦，成个评论界我话必然打，一定打得成。听翻啱啱开始嘅时候，特朗普嘅时候，我讲，咁头先有个网友上嚟，佢先讲，你冇料啊，唔系可能系，咁但系咧，我而家讲翻啦，而家譬如好似瑞典嗰三个恶客，同埋孔林林。在呢个英国嘅保守党嘅年会里面啊，咁啊搞啊戴耀廷啊搞啊罗冠聪啊都系咁啦，李柱铭啊，跟住打人啦、啊，掌掴人啦、啊，啊跟住喺度高声呼喊啦、啊，吓、啊、强国崛起啦、啊，啊 啊，用人权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啊，话你不尊重人权啦、啊、咁。件事好简单嘅啫，因为中美贸易战要将成个中国所有嘅国民捆绑在一起。中央电视台、习近平、外交官全部都用呢一套。点为止外交官？唔理你出去做乜嘢，外交大使馆一定会出嚟讲你唔啱。然后佢之前做过乜嘢？因为即使呢啲人即系好似孔琳琳咁兜巴打你都好啦，佢唔会播啊。诶，你点会冇人知啊？有几多人知啊？14亿人里面有100万人知，又如何啊？何况都冇啊！喺央视里面同呢个中国大使馆，佢哋播嘅片一样啊，就系话佢走去问你，你而家你唔俾佢讲，然后佢就反抗，然后你拉咗佢，跟住到最后尾就系你冇落案控告呢个许琳琳，孔琳琳，点解会咁做啊？之前咧，你明明打義工喎，人哋都出嚟公開講咗啦。嗱，當時咧，你又俾個時間你發問，你發問完咗啦，咁啊應該輪到人哋，人哋俾咗充分時間你講噶啦。咁俾第二個嘅時候，跟住你度叫囂嚇 啊反港獨啊各樣啦咁，跟住有義工話：哎呀，你唔好嘈啦！啊，既然你都咩咯，佢而家做緊呢啲同長毛一樣嘅啫，係咪啊？你叫佢收聲，佢咪繼續咯。嗯，是啊，一样啊，手法都一样，但是问题就是长毛没人撑，同埋长毛会成个过程睇到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口睇住嘅嘢嘅话，佢只是各取所需，即是所谓吸片，俾咩角度你睇，全个中国人就只是睇到你恰我，你瑞典恰我，你英国恰我，你而家你美国恰我，因为你哋恰我，我哋以前好惨噶。八国联军、英美大战，咪英美联军打我哋中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仔虾我哋，将国仇家恨摆咗上嚟。而家个强国崛起啦，你阻止我强国崛起，吓、啊、想办法将我哋打倒。我哋身为中国人，我哋一定要同你斗争到底。用呢几个画面嚟团结晒整个喺中国生活嘅中国人，只有咁样，习近平先至可以打落去。黄岐山讲得好好嘅，我哋嘅中国人可以食草食一年都冇问题嘅，点解？而家你唔系同中国政府对立，你是同14亿人民对立，佢而家令到我哋嘅諗法同你一样。虽然呢一次有几百万人排大队去日本，一件事去玩系一件事，但喺佢脑海中，只要你一有啲唔啱，佢就打你㗎喇。点解？因为你虾我哋囉，其实你虾咗我几十几咪百几年㗎喇。所有嘅共产党底下嘅中国人都咁，佢中意玩又好，嚟西九都好啦，嚟香港都，只要你一闹我，其实你已经虾咗我百几年噶咯，我仲俾你虾得啊？咁我反抗，我一定喐你。同埋佢知道佢喐你冇后果，因为你系民主国家。寻日做嘅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听日会出噶啦，因为一个礼拜出两节，而家因为未揾到新节目顶，变咗三教九流，就一个礼拜出两节，星期日、星期三，中港车司机就星期一、星期四，因为大比岸天南唔会再呢个形式啦，就声音专栏嘅啫，成个都弥漫咗喺呢个气氛底下。共产党而家将民粹去到最高，所有人出去做任何嘢，只要你话我唔啱，我就外交部同你出声。如果外交部同你出声，即系等于战狼二，唔理你点样，我哋有国家后面撑我，我唔使理你，我哋而家强国崛起，我做错嘢冇问题噶，最主要我强国崛起。我哋有成个国家背负咗14亿嘅人同你斗到底。 将佢哋嗰个所有唔合理嘅嘢合理化，系中国而家共产党就系做紧呢样嘢。你哋好奇怪噶，呀！你咪等更多人讨厌你哋。有啲人啊评论噶，哎呀，形象中国形象真系差啦，等更多人讨厌你哋。佢而家去杀嘢嘅地方全部都系西方国家，讨厌又点啊？佢预咗同你打呢场仗噶啦，佢要交嘅朋友系亚非拉，系咪啊？用钱嚟买朋友，佢就唔介意形象更差，因为佢知道佢点样修补都冇用。美国狠咗心噶，特朗普、欧盟都系，甚至瑞典呢啲咁嘅小国一样系咁谂，佢哋个脑里边。是想着怎样斗争斗赢这个，然后整合晒所有的中国人团结在他手底下，就可以同你打任何的贸易战或者真正的战争都得。因为他摆了国仇家恨，同埋我哋中国人而家被你虾。不是我讲的，你睇我哋中国大使馆都系咁讲的噃。他而家出嚟闹你啊，我哋央视企啊。明明我都觉得我唔啱，哦，原来你话俾我听我啱嘅，我咪啱到底咯。仲有一句，一个电影讲得啱嘅《战狼》，唔理你去到佢有个名言噶嘛，瑞典啊，当时嗰个桂文海一样嘅啫。唔理你系咩人，首先你系中国人。唔理你喺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，我哋中国就有战狼而出现，唔经过拯救你噶，唔怕噶。有时我哋中国，所以喺日本风灾，明明啲巴士唔系佢派嘅，佢哋就做到啊！我哋咧就派巴士去接撞我哋中国人，只要你台湾人肯承认中国人，咁我都接埋你嘅，将呢个错误嘅信息铺天盖地就喺大陆度播，呢、这个就系中国。习近平对付美国、欧美的贸易战的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团结了整个中国人。你现在你欺我，你欺到我底，我想办法去挑战你。啊、我哋死守、啊、好过被人欺，宁为家奴，莫与外敌。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一个奴隶心态。而家习近平就系咁做。第二，将成个中国所有有钱人打土豪分田地，呢、这个先至系认真。所以教宗做咗一件好唔好嘅事，就系同佢建交。天主教收得工啦，点解啊？你将佢打压你嘅信徒。是啱的，原来我打你是啱的，上帝给你的磨练来的，啱啱啱，天主教最厉害的，这个是上帝给你的试炼来的。但是在这个层面都看到，你将共产党打压你宗教自由是啱的。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唯一抗衡你的方法。而下一节我就讲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大陆究竟在做什么事，不是你们看的东西，不那么表面，哎呀我看到个经济下滑数据，不是看那么表面的东西，讲深入一点。有个听众看了我们中国，哎，你留于表面，你不了解，我就讲我了解的给你听。下节回来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